刚刚心在一个没有你的异乡，谁说幻灭是人成长，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，过去是我太傻，爱与爱太狂，失控方向。 California 的阳光，赶快治疗我的忧伤，好让我更坚强，不要在乎遗憾的过往，来遇到你我再度相逢，你会发现我已经变得不一样，到时候生命中不再有你，心中塞满 California 的阳光。 牵了手的手，牵

是真的为你爱了，你是真的跟他走了，你给的我全都给了，我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悠然自得，我却束手无策，我的心痛尽是你的快乐。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，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，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，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，我是真的为你哭了，你是真的随他走了，就在这一刻前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，我是真的为你爱了，你是真的跟他走了，给的我全都给了，我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 来世相聚，一万曲筝终止步。 的在乎他。那就好好爱吧，那就好好过吧，反正花儿又开又落，何坏人他去吧。那就好好爱吧，那就好好过吧，反正人儿又来又去，可我真的在乎。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怀旧不需要

种风光。你的天空，我的行囊，你的报表，我的文章。我过了半个清晨，你也提前沧桑。种风光，你的天空，我的行囊，你的报表，我的文章。我过了半个清晨，你也提前沧桑。 就是